赞美一下辛苦一周的你，明后两天就可以放假休息了。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如果你想点歌的话，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 Real 白开水点播的《致姗姗来迟的你》，送给告别单身22年的丫丫。但是还记得大学里我们俩一起听这首歌，那时你说等你遇到那个他，一定要对他唱这首歌。祝贺你丫丫脱单成功了。 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会迟到，会姗姗来迟，但绝对不会不到的。就像我们等待包裹一样，可能选择的这个快递公司不同，可能在时间上就会有点长短不一，但是没关系的，只要你对爱依然保有这份热情还有信念，它一定会在某个时间里出现的。希望你也能够继续坚守这样的信念。95的晚上，不用考虑明天要早起，不用想太多的事情，真的可以享受一个岁月静好的周末时光。所以下面这首歌要送给莹莹。 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屋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这空气暖着心，静悄悄的爱情越烧越贴心，你迷迷糊糊却能够让我安心，露珠亲吻着蜻蜓不离不弃。 起，永远很远，你很近。谁说爱总是失落，总是在挥霍？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天荒地老，只要有你的岁月静好。清晨一个人去慢跑，黄昏赖着你睡着。虽然这个世界很吵，你像防护罩将我围绕。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觉得我很重要。一寸寸的光阴，相处的痕迹，我 小看祝福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对于女人而言，如果来自她所喜欢的人对她所做的一点点浪漫的事情，都足以让她在这个月这个季度好像难过的时候都会觉得一下子不重要了。虽然有一位作家说，男人和女人在坠入情网之后，女人能够整天整夜谈恋爱，而男人却只能有时有赏的干这件事情。 过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群，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忙忙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

片中张若昀饰演的低情商天才黄健与马思纯饰演的傻萌菜鸟记者猪猪是见面即怼的小冤家，但是随着各大奇葩神助攻一一登场，黄健对猪猪的感情也与日俱增。同样在4月4号上映的还有印度电影《起跑线》，今天片方发布轻松应对版终极预告片，跟先前的抢先起跑版预告片形成参照。原来印度虎妈猫爸在择校过程中并非始终焦虑，他们也在时刻调整想法和心态，由此引发的荒诞情节让影片轻松幽默的喜剧质地一览无遗，令人捧腹。了不起的匠人第三季已经更新到第八集，截止目前总播放量已超6000万。今天播出的两集节目讲述的父子师徒关系一经播出就引来热议，片中两位正面严师背面慈父的师匠激起许多网友关于父子关系的共鸣。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第二季将于4月20号起每周五22点开播。今日节目组正式公布了江南片户外主视觉海报，黄磊、何炅、刘宪华和小 H 全员回归，新成员彭昱畅暖心加盟。据了解，新一季《向往的生活》从北方搬迁江南，四位主人公加上小 H 将要在美丽江南开始新生活。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来到2018年3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下半时段。如果你想点歌的话，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一朵 surprise。 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还在加班的我们，让我们现在努力吧，最终能够成就心里想成为的自己。这首歌应该是你喜欢的歌手，为你带来的是现场版本的《不为谁而作的歌》。是啊，你的辛苦最明白是为什么，希望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好好的有效率的完成，早点回家。 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千色哪里都是美，你永远认同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才是谁，躲过避过闪过瞒过才是谁。 林俊杰和徐佳莹现场演唱的《不为谁而作的歌》，非常有态度。听完这首歌呢，我也翻看了一位老朋友发来的信息，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听过北京音乐广播，2009年，九年前哦。谢谢这位老听友在今天晚上的回归，这叫杨阳莹的朋友，他说2009年来北京上学，那几年呢就听着你的声音，今天呢我和老公在回家的路上又听着你的声音，想点播一首任贤齐的《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好啊，这首歌也是当年在点歌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爱的更久点之前的全程共同点，邦邦带你听天下，还有音乐礼品卡的时代，都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一首歌。愿你和你老公一直相爱，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里，每个夜里都会来这里看你，你长得这么美丽，叫我不能不看你，看不到你我就迷失了自己，好想牵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地久，直到天荒地老，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里，每个夜里都会来这里看你，你长得这么美丽，叫我不能不看你，看不到你我就迷失了自己，有时候你很调皮，总是让我着急，一颗心总是为你跳不停，只要一闭上眼睛，总有千百万个你，你的影子装满我的脑海里，不能够不想你，也不能够忘记你，总是在梦里一直看到你，多想对你说句我是真的爱你，对我的心不要再怀疑，好想牵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地久，直到天荒地老，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想牵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直到天长地久， 直到天荒地老，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爱的路上只有你和我啊，这首歌真的是好像把很多过去的记忆又带回到现在来。我知道有很多听友可能是在听的时候习惯了有自己的事情去做，不见得会点歌，不见得会互动，但是有时候人会被一种情绪，我们说突如其来的东西所触到。比如说下面这位朋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的身影，你说听这档节目也真的很多年了，今天晚上呢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自己还有老公，想对所有努力工作的大家说一声辛苦了。这是来自 Katia 这位盼盼朋友他想点播的歌曲，那就把这首方大同的为你写的歌送给你们。 耳朵借我这几分钟，这首歌会替我说，你在心中怎么形容，像荒漠开出花朵。原谅我的指头在颤抖，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如果你心里也能写走，请你对我轻轻点头。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将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上河，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个段落是你赢得的温柔，每小节的心跳触动想传到你的胸口，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却能在深秋细水长流。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除了你会痛的微笑。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像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每一天我越想银河陪伴着夜空，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现在我们心口流动，直到两双手都弹走了，我还依旧为你写歌。 不能为你写一首歌，但是我可以为你点一首歌啊！就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钟，北京乐广播，韩丽都会在这里陪伴各位朋友。而今天呢，也是一周的尾声了，大家都辛苦了一周了，非常理解。就像下面这位朋友，他叫于六，他说我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歌曲。我和老公辛苦工作一天了，下班后我们决定吃一顿烤肉，缓解一下疲惫。这一刻呢，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很想点播这首歌曲。有时候觉得听着爱得更久点，只想和身边的人 真的会爱得更久点，这种美好的愿景。你要点播的那首2001年周杰伦的作品，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把你的爱在西元前换到我此时此刻能找到的周杰伦相对更早的歌曲，叫做《龙卷风》。想必你们两个一定都非常喜欢听周杰伦的歌，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还有许许多多在这一周当中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的你们，龙卷风。 爱上